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上午的9:01:02，这里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全新的一年来到2022年，我们的节目呢已经调整到了从周六上午的10点提前了一个小时，来到了9点到11点，两个小时陪伴大家。在节目一开始，小东还是提醒大家，大家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听到我们同步播出的节目，好听的听，爱听的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一同来互动。接下来我们今天的时间呢，主要是围绕着全新的榜单1105期的榜单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来听一下公告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单依纯，为 心中有罪，心如止水，像两种极端在媲美。 第14位，张艺兴，飞天。 你想我想要想梦想，飞天就天不雅之上。 第13位， Anson 卢汉廷， My Girl Hit。 第12位，左林杰，蹦蹦。 我的心脏因你蹦蹦，心动的节奏蹦蹦。 第11位，孙燕姿，匿名万岁。 匿名万岁，别人万岁。 第10位， Eden 吕爵安， My Apple Pie。 Always on your side, always by your side。 第9位，张杰，幸福的本能。 相爱是单纯幸福的本能。 第8位，周深，生活总要迎着光亮。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低的重装也要坚强。 第7位，陈卓贤，搞不懂。第6位，张杰，安忍。 就像脚下的路不断被摧毁。 第5位，李荣浩，情人。第4位，刘德华，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一首歌多悠长。 第3位，金志文，自娱自乐。 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示弱。 第2位，阿四，不在他方。 最想去的地方总是在很远方，最想要爱的人总是遗憾收场。 本周冠军曲目，张靓颖，一生一次心一动。 愿我一世追逐，不忍尘土，用情字嘲讽。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本期榜单5首新歌上榜，1首回榜。首先在第15名的位置出现的是单依纯的倾诉单曲《为》，首周空降季军上榜，上周下滑到了第9名，本周遗憾位列榜尾。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寻着属于自己一个平衡。 被怂恿，一样容易感动，或是念旧，好的伤口，坏的嘲弄，点一把火，就有人送风。哦，上场不去，下场匆匆，最好选择。 歌曲排行榜《单依纯》和这首歌的作者刘凤瑶都有着鲜明的个人特点，而这首《为》完美的将两个人的特质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在跌宕起伏的旋律当中有着细腻感性的演绎。本周最大降幅的蹦极歌出现在第十四名，上周第四名成绩上榜，本周下滑了十名，这就是来自于张艺兴的全新 EP《冬》当中的这首歌，叫做《飞天》。 Oh, 是唱意声音互相吸引，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中了会闪灯，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没器官会崩。Beatbox 跟鼓声我睡在最深，想知交响的命运，谁也去碰碰我问问。有些乱曲轻松比激烈更好，这没有跑，和摇滑乱做女探究。Boom boom boom， 抱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快乐一齐妄想。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快乐这是上瘾。不必怕将彼此挂花，世界对话里优化。即使碰出一天水花，留下浪漫小香掌吧。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废铁到足金。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硬碰加软撼。真皮玻璃教我睡在最深，想知相恋的命运，离开个歌送取处吗？有些冰山。Bang bang bang， 叮铃快乐一齐妄想。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快乐这是上瘾。空屋里没有声，剩低只得手语以及想象。烟花 花辣着炮仗，愿将这种幽闭格局点亮。 It's been a while. Baby, you're mine. I'll blow your mind. Cause everything I do it with a passion. I'm ready for this, so just come be here to stay. 当我比想象更好，你就更清楚是我。谁应该相恋没有跑？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命令发亮，这是真音。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过去一年在香港风生水起的热门单曲，由香港高人气的男团 Mirror 的成员卢汉廷所带来的这首 Michael Heat。 这首歌呢，在全球榜的成绩也是跌宕起伏，上榜又离榜，而上周呢回榜之后呢，本周排在第十三位。接下来的第十二名位置出现的是本周榜单的第一首上榜新歌，这是之前在韩国有着练习生经历，目前呢回国发展，左琳杰为网剧《心跳恋爱》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 Boom Boom， 刚才是 Bang Bang， 现在是 Boom Boom。 我确实没学过，爱像无心电波，这微妙的感受，原来就是心动。你突然出现，将我认知一一打破。你可爱的笑，让我世界的分子都重构。意料之外的交错，计算不出的结果。遇见你的那刻，心跳瞬间超负荷。你的美好无法用定律去概括，想把所有画面都在脑海里重播。可以送你一颗糖果， 如果 你说你也在喜欢我。概率论只是个假说，用心感受此刻，我的心脏与你蹦蹦，心动的节奏蹦蹦，下一秒就要跳到外太空。我的心脏与你蹦蹦，无法自控的蹦蹦，也这样跌入爱的黑洞。 Oh I'm thinking of you， 呼呼呼呼呼呼呼呼。我的心脏与你蹦蹦，相爱的烟火蹦，我确实没学过，爱像无心电波，这微妙的感受，原来就是心动。你突然出现，将我认知一一打破。你可爱的笑，让我世界的分子都重构。意料之外的交错，计算不出的结果。遇见你的那刻，心跳瞬间超负荷。你的美好无法用定律去概括，想把所有画面都在脑海里重播。可以送你一颗糖果，你说你也在喜欢我。概率论只是个假说，用心感受此刻。我的心脏与你蹦蹦，心动的节奏蹦蹦，下一秒就要跳到外太空。我的心脏与你蹦蹦，无法自控的蹦蹦，也这样跌入爱的黑洞。 Oh I'm thinking of you，节奏蹦蹦，下一秒就要跳到外太空。我的心脏因你蹦蹦，无法自控的蹦蹦，就这样跌入爱的黑洞。 这是我喜欢你的心跳。 Thank you. 却不粘连，躲躲藏藏又想被看见，彼此来回消费也算自卑。别误会，别误会，誓言要让天知都低头忏悔，这里没有姓名没尊严，偶尔我们也是那其中一员，最珍贵最高贵无所谓，某天旅行有愧看不见，越觉得越内心黎明万岁，高下万水温柔，眼泪簌簌一面空诉一面在追，黎明万岁万岁到美，让我戴上面具只能假人，你想起谁，黎明万岁肩上是谁，关注眼泪簌簌多么孤独还不停追，黎明万岁该谁崩溃，就只戴上面具只能假人，谁在乎谁。 上周第六名，本周下滑五位，排名在第十一位，这是孙燕姿的匿名万岁，用反讽的方式来应对那些在网络上借着匿名而口无遮拦的人。接下来呢，第十名是本期榜单的又一首推荐新歌，这是来自于吕爵安的这首《我的苹果派》My Apple Pie。那和之前的小谐星一样，都是表达出了爱情当中呢心甘情愿的付出的一方。如果你是 Apple Pie， 那我呢就永远做你身边的小蛋糕。 你笑这里人们太刻薄，想当雪下落力让人类快乐，你笑着但你哑忍多少不快乐，我说世界从来没有天国，如大家只给你冷漠，有我在趁你起力遇上幻作。Always on your side, always by your side, 不管命里风吹日晒，我都来陪伴这可爱派。Always on your side, always in your life, 这守护你的死硬派全情力差。你怕这里人们太苦闷，想把辛酸尽量用糖分兑换，到你们问哪一位懂得解你们，我会撑你时时像雪糕般甜蜜 apple pie， 有我伴有个伴，就算困倦时仍愿on your side, always by your side, 不管命里风吹月晒，我都来陪伴这可爱派。 Always on your side, always in your life, 这守护你的死硬派恨病危难没法分解，上世伴侣今世遇见自然就拥入怀，你是我的心爱甜品，只管珍惜不必理解。 Always on your side, always by your side,不管命里风吹日晒，我都来陪伴这可爱派。 Always on my mind, Apple in my eyes, 这黏着你亲昵状态，凡

花总会谢了再开，节气的编排我们没有例外。相爱是单纯幸福的本能，美丽又浓腾，对方既然不合身，为谁做调整，自己不完整，怎么爱别人我倒不否认，该各自完成幸福的可能。走在某年列车月台，密集的人海，我们没在一块，看人来人也离开，两肩的并排，喜欢不等于爱，相爱是单纯幸福的本能，美丽又浓腾，对方既然不合身，为谁做调整，自己不完整，怎么爱别人我倒不否认，祝福你完成幸福的可能。敢爱是单纯幸福的本能，也包括心疼和青春青涩愚蠢，我你就别等，先过好人生，荣耀与伤痕全都是养分，勇敢才是人幸福的本能。哒哒哒哒哒， 我们听到的是张杰去年十月份发表的新专辑《值得更好的》新一轮的上榜主打《幸福的本能》。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让我们向上一名，上周的季军歌本周提前出现在了第八名的位置，这就是周深为电视剧《乔家的儿女》所演唱的主题曲《生活总该迎着光亮》。那近期呢，周深呢还有一首 OST， 为大型的纪录片《紫禁城》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光亮》，也是一首技巧和情感双管齐下的好歌，期待可以尽快出现在我们的榜上。现在我们来听这首周深的《生活总要迎着光亮》。 多想一醒来，晨风就能抚平忧伤，多想一转身，目光就融化掉冰霜，多想一抬头看见你微笑的脸庞，多想你能够把喜怒哀乐对我讲，多想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多想一路上包容着温暖的体谅，多想一放下世界就还给你梦想，多想你知道爱就在我心底流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而我一直陪伴在你身旁，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失望过后拥抱更多希望，夜的尽头

华语歌曲排行榜，香港男团 Mirror 的成员陈卓贤的略带潮流味道的情歌作品《搞不懂》，之前呢是两度上榜离榜，本周第三次回到榜上，目前是排在第七名。之前呢我们说到了本期榜单有一位歌手的两首歌曲同时上榜，这是张杰的新专辑《值得更好的》，在我们这个各地主漫电台上都有着多首歌曲上榜，进而呢就推荐到全球榜当中。所以之前呢第九名是出现了张杰的《幸福的本能》，而他的另外一首《安忍》则是出现在榜单的第六位。 心却麻木，很久后才明白是我不满足。欲走还留，这人生啊真的有见一面就再见不到，就像脚下的路不断被摧毁，时间像只野兽吞没了我，我的寂寞还有我的脆弱还在拒绝什么， In town， 全新角度汇集华语流行指标，全球榜城中潮流。 好，我们在听过了张杰的这首排名第六位的《安忍》之后呢，我们稍微换一个角度，进入我们的 Trends in Town 城中潮流，来听一些在今天这个网络 APP 上比较走红的歌。那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网易云音乐的最新音乐，带来的是薛凯琪时隔一年推出的全新粤语单曲，唱出了一对男女在月台上相遇相恋的故事。我们来听这首《月台上碰面》。 情聊天后，谁亦从未无赖，一出界会自制，二人甜蜜偏偏不废弃力维系。共你月夜未曾越美丽，但迟要开了，各奔千里路轨，火花闪过又出世，一齐如宝石，纯正才是名贵，只恋爱太浪费，所以尚有好友做，谁愿意做发妻？谁人又了解这一点零细？一伸手不接世俗说例，对望未大污秽，然而下想爱澎湃。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单依纯《为》。 心中有罪，心如止水，像两种极端在媲美。 第十四位，张艺兴《飞天》。 理想我想要小梦想，飞天就偏不要执 着。第十三位，安森卢汉廷《My Girl Hit》。第十二位，左琳杰 Bum Bum。 我的心脏因你蹦蹦，心动的节奏蹦蹦。 第十一位，孙燕姿匿名万岁。 匿名万岁，歌声万岁。 第十位， Adam 吕爵安 My Apple Pie。 Always on your side, always by your side。 第九位，张杰幸福的本能。 相爱是单纯幸福的本能。 第八位，周深生活总要迎着光亮。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 第七位，陈卓贤搞不懂。第六位，张杰安忍。 就像脚下的路不断被摧毁。 第五位，李荣浩情人。第四位，刘德华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一首歌多悠长。 第三位，金志文自娱自乐。 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示弱。 第二位，阿四不在他方。 最想去的地方总是在很远方，最想要爱的人总是遗憾。 本周冠军曲目，张靓颖一生一次心一动。 愿我一世追逐不染尘土，有情自嘲讽。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10:03:24，欢迎大家回到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第二小时的节目。你好，我是小东。对，已过一直在收听全球榜的听众会觉得奇怪，没错，我们从2022年开始呢，我们的节目呢向前提前了一个小时，所以我们在周六周日上午的9点就开始跟大家见面了。你好，我是小东。那我们的节目呢也透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呢透过听听 FM 跟我们一同来互动。好，节目进入到了第二个小时，我们继续来关注1105期的榜单。进入 Top 5，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上周的空降亚军，本周下降的两名，这是来自于李荣浩的这首《情人》。 太深的罪，我的生已碎，你不必知罪。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 在远方相聚，每一天望海，每一天相对，盼望你仍义务有让我避去的恐惧。我即使离开你的天空里，你可知虽不曾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爱？是自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墙是寒冬，藏在眼内。有也有也有幻想。 这首歌后面如此长，大概有两三分钟，对。然后这段纯音乐的这个片段呢，让我想起了当年我们在唱片公司工作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许巍拿来的那首歌的那个样带，就是后来传遍街头巷尾的《拥抱着你》，Oh my baby。对，当时那首歌呢，其实也是许巍自己在这个西安的时候，然后跟自己的乐队小伙伴们一起录的。那首歌的后面超级长的这个乐队的部分，然后都是吉他 solo。对，然后这个那个时候他非常喜欢艺术摇滚或者是华丽摇滚。对，后面就是这样的，好像 对，似乎跟歌没有太大的这个关系。那今天好像做音乐都不是这样了啊，甚至是连前奏有的时候都不需要。那但是对于李文浩啊，李荣浩来讲的话呢，其实他心里面还是有这样的 Beyond 的情节。这个其实在七八十年代的这个大小伙子们都非常的喜欢 Beyond， 然后听到 Beyond 的歌有一种戳心的感觉。那这个情人这首歌的确是在 Beyond 众多的经典当中的一首，收录在黄家驹在世的最后一张专辑《乐与怒》当中。那这张专辑呢还收录另外一首经典呢，就是《海阔天空》。好，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除了这位超级偶像的超级影响力之外呢，似乎找不到另外一个理由，这就是刘德华为电影《铁道英雄》所演唱的主题曲《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上周以第15名的成绩在榜尾的位置进榜，那本周呢是前进了11名，成为了火箭歌，目前是排在第4。 一整天都不示弱，就让我喝醉了。 心情有点忐忑，我斟满了三杯酒，在某地某时某刻自娱自乐。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金志文的这首简单好听朗朗上口，之前在全网有着非常高热度的自娱自乐，本周呢也是从榜单的后程成功跳级到了前半程，上周第十一名，本周排名季军。而上周的黑马歌空降冠军上榜，本周则是小降了一名，位列次席，来自阿肆的这首不在他方，收录在他的新专辑成为了这样的大人并不可耻当中。 小时候的我真傻，居然一直想着快长大，长大后却发现一切不是我所想象的那种苦，梦想成为科学家，或者可以成为任何人曾做过但白日梦在日复一日的叹息中崩塌。最想去的地方总是在很远方，最想要爱的人是遗憾收场，对未来患者下也留恋着过往，在困苦与现状，最想要的一切永远都在路上，被挣扎的沮丧失落猝不及防，总在胡思乱想，煎熬如此漫长，幸福总在 现在听到的是唱作俱佳的一首 OST 作品，张靓颖的这首《一生一次心一动》在本期全球榜空降冠军上榜。好，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所有的这个榜上歌都听过了，稍事广告回来，在下一个时段我们一起来收听本期非常遗憾离开的李榜歌。

是谁让我有这种感觉？带我走进不同的世界，是你给我温暖双手，是你让我看见不同的梦。哦，爱让我们都靠近，躺在你温暖的怀里，握住最珍贵的感觉，相信这就是最美的礼物。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影集2049的主题曲莫文蔚的刚刚的这首《完美不完美》，首周是空降冠军上榜，之后呢在连续三连冠之后呢，上周排在第13，本周是遗憾出局。而本周呢有两首歌同期上榜的称节，他的上一首主打歌像真的一样也带着五周的榜龄，最高亚军的好成绩，作为上周的恒星歌离开了榜单。 身份这一栏，你比算就算都与你无关，他心烦你跟着想要呐喊，